第十三集，普瑞斯托领主。 就在众国王为决定奥特兰克国王的命运而讨论时，一名仆人出现在了门口。莫拉丁皱起眉头，担心是那个讨厌的地精又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。但相反，仆人带来的是好消息。 达瓦尔普瑞斯托领主求见，陛下。 啊，拉文，快让他上来。你们两个见过普瑞斯托领主吗？ 见过，他是一个好人。值得称赞的是，他经历了所有的一切，不但活下来了，还活得和以前一样精彩。 托尔贝恩点点头，也表示同意。这个普瑞斯托领主真的可以说是命运多舛。穆拉丁一边咬着鸡蛋一边想，当然他也是最近才听说这个人，他对这个人类贵族一波三折的命运也没有太多的了解。但是据他所知，普瑞斯托曾经是洛丹伦山脉深处的一个小王国的统治者，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奥特兰克的皇室，算是佩瑞诺德的远房亲戚。第二次战争期间，普瑞斯托的整个王国都遭到了恶龙的袭击，他和几个亲密的家族成员逃了出来。但凡听说过他和他王国的人，见到他的第一眼都很震惊，因为普瑞斯托一路踉跄挣扎着来到洛丹伦，身边没有侍从，没有卫兵，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他的好名声之外，他几乎什么都没有。他的血统使他有机会融入贵族的圈子，他那迷人的魅力则为他赢得了朋友，包括在座的这三位。当时普瑞斯托提出建议，在奥特兰克实行戒严法令，不仅是泰瑞纳斯，联盟的其他成员也立即表示同意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临时解决方案。过了一会儿，普瑞斯托走上了阳台，他优雅地向三位深深地鞠躬，黑色的短发在温暖的晨曦下隐约闪着蓝光。 陛下，还有尊贵的大使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。 确实值得高兴，过来坐吧，你想喝点茶吗？ 今天的杏子烤饼味道特别好，来尝一块。 非常感谢大人，希望我没有打扰到大家。 完全没有，事实上你来得刚刚好，我们正在讨论奥特兰克的事情。 哦，是的，当然，你们一定听说过年轻的伊瑟顿吧？ 伊瑟顿， 佩瑞诺德的侄子之一，还只是一个年轻人。 哈，是的，跑到吉尔尼斯的那位就是他吧？ 在你们宣布对整个奥特兰克地区实施戒严令之前不久，他确实去了那里。传言称，他希望在那里为自己争夺王位寻求支持。 格雷麦恩提起过一些，但他没有见过这个男孩，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支持过他。 格雷麦恩国王确实值得尊重，没有被这种可以轻易为他带来好处的事情所打动。他只需要把伊瑟顿送回去登上王位，吉尔尼斯就能从奥特兰克的财富中捞上一大把，而且毫无疑问，还能通过这个有着众多关爱的山地王国取得非常有利的地位。 是啊，要拒绝这些太难了。 泰瑞纳斯和托尔贝恩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格雷麦恩足够精明能干，他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，但他声称没有和那男孩交谈过。他是在撒谎吗？还是在玩什么更狡猾的游戏？ 你认为应该对奥特兰克做些什么呢？ 您为什么问我呢，陛下？ 局外人的观点很有用，我们重视你的意见。 真的吗？我很荣幸，谢谢。我认为您应该把这块领地据为己有，陛下。毕竟您是联盟的领袖，并且在最后一场战争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花费，您难道不应该为付出的努力获得报酬吗？ 不，谢谢。处理洛丹伦的事情就已经够我受的了，我可不想占据第二个王国来给我增添双倍的麻烦。 莫拉丁知道泰瑞纳斯肯定已经考虑过了这个方案，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想法很有价值，但是这样做所带来的麻烦，尤其是在追随他的统治者之间造成的麻烦，远远超过了他所能带来的好处，至少在泰瑞纳斯看来是这样。 那么您呢，托尔贝恩陛下？您迅速的行动制止了佩瑞诺德的背叛，我很清楚您为了守卫这些山口不让兽人通过，损失了很多人命。 普瑞斯托的脸上掠过了一道痛苦的阴影，其他三人的面部肌肉也微微的抽动着，他们知道他的思绪飞到了哪里。为什么普瑞斯托会对自己的形象那么拘泥在意呢？莫拉丁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里，如果他自己和普瑞斯托一样，也曾经被迫逃离一座被龙焰摧毁的城市，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走了那么久，或许他现在也会变得这么注意自己的外表吧。对于普瑞斯托的问题，托尔贝恩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，但是还没等他开口，泰瑞纳斯就温和地插话了。 索拉斯托尔贝恩和我都不能占据奥特兰克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侵犯另一个国家的问题，我们都是联盟的一部分，必须共同努力保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土地。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击败了部落并赢得了战争，这意味着所有的战利品包括奥特兰克都必须移交给联盟。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试图吞并奥特兰克，其他的联盟统治者就会觉得受到轻视，这是实情。 是的，他必须由所有人决定，或者根本不做决定。虽说给其他人提供一个好方案，多少可以减少一些麻烦。 如果我说错了话，或者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你们，我很抱歉。看来与你们相比，无论是智慧还是外交技巧，我依旧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。 没有冒犯，亲爱的孩子，我征求你的意见，你给出了回答。我们三人在这里开会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，希望找到一种令所有相关者都能满意的方案，而且还能保持奥特兰克的安全和活力。我们的朋友穆拉丁是对的，如果我们能向联盟的其他成员提出一个好的方案，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，避免争议。 当然，我只希望我微小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帮助。现在请原谅我的离开，把这些重要问题留给你们继续讨论，这些恐怕远远超出我的能力了。 普瑞斯托等待着，直到泰瑞纳斯点头允许后，才礼貌地向每个人微笑致意，离开了阳台。托尔贝恩看着这位年轻的领主离开，皱了皱眉头。 普瑞斯托可能太天真了，但他提到了一点，也许奥特兰克应该赔偿。 赔？有什么赔啊？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，他们的血也差不多都流干了。此外，这听起来像血债，就跟说要复仇一样。 我们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重建，我们一控制奥特兰克，就把他的国库纳入了联盟的财政。 是的，兽人收容所也不便宜，所有的钱要么拿来建了这个，要么用于修建城市，要么用在传送门旁边建造新的堡垒，哪还有什么剩下的钱支付赔偿？ 唉，你是对的，我只是觉得他们应该以某种形式付出代价。奥特兰克的背叛导致了许多无谓的牺牲。 是佩瑞诺德的背叛，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。很少有奥特兰克的人民知道他们的国王背信弃义，佩瑞诺德只是命令他们从那些关卡离开，并允许部落的军队通过。与其说 这是奥特兰克人在帮助部落，不如说是他们的国王让兽人自由通行，并命令自己的人民不要阻拦。 确实如此，多年来我也认识了不少奥特兰克人，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好，不像他们的蛇蝎心肠的国王。我会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 我们都得仔细考虑考虑。哎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。 我相信我们会的。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找到，免得更紧迫的问题来临后，我们不得不把这件事搁置下来。 他们明白泰瑞纳斯的意思，他们几天前才接到卡德加的警告，现在正在等待图拉扬的消息。如果部落再次发起攻击，如果传送门重新开启，所有关于奥特兰克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。只要佩瑞诺德被软禁，只要奥特兰克处于联盟的控制之下，其他细节可以以后再担心，如果他们还能有命活下来的话。想到年轻的阿尔萨斯在那套盔甲边上摇摆挥舞的样子，莫拉丁感到非常忧虑。他希望这位年轻的王子别这么快尝到战争的滋味。